经忘也忘不去，春去秋来绕心头，往日的爱不曾遗忘。这缠绵不是回忆，去年九月里在一个远远的海边，天空蓝如雨，我们在沙滩相遇，歌声传行去，星光闪闪的夜晚，爱情更是又是秋季，夜莺悲啼，如今他已离我远去，他的笑容心中有个故事，诉不尽，忘也忘不去，春去秋来萦绕心头，往日的爱不曾遗忘。这缠绵不是回忆，去年九月里在一个月相遇，歌声传行去，星光闪闪的夜晚，爱情更是又是秋季，夜莺悲啼，如今只有我在这里，唱他的歌，深深回忆，只有对着大海歌唱，说着故事，对他唱响。